说中的信仰。三千年的故事刻在你的身上，三千年的激情规划成了坚强，三千年的爱情那感动了心了。爱就爱他一个，风风雨雨春夏秋冬不该冗长。爱就爱他一个，火火辣辣不卑不亢。 迷茫 着声音飞向那远方，想看看城市的灯火和蓝色的海洋啊，当暗光响阵阵走进宽敞的机场，俯瞰天外世界，止不住热泪盈眶，父母辈们噪声的脚步还在回响啊， 是啊。